適合的安排。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美股开市数分钟，三大指数现时是靠稳，道指做近31,221点，升近33点；标普500指数3,853点，升一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9,927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是2,649亿。恒指夜期现时是跌紧81点，做紧29,834点，成交7,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682.5，升3蚊；比亚迪股份248.4，升4.4；阿里巴巴258.6，跌6.4。美团375.2升3.2，小米集团30.95跌1蚊，中芯国际28蚊跌0.5，盈富基金30.06跌2仙，香港交易所515蚊升8蚊，中国平安100.5跌7毫，中国移动48.95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2，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2，人民幣6.463，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港金收報17,290元，升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6.3美元，卖出价1,867.6美元。港汇指数100.4，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死亡可以同我哋距离好近，甚至降临一刻，连自己都唔知。至亲好友可以担当乜嘢角色？不辞而别嘅遗憾，在世者点样梳理呢？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齐讲《听不到的永别》。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 中国的维权律师被打压咧，都不断咁发生紧嘅。仲有好多有心嘅人就住法律啊，或者一啲我哋大家相信嘅公义去努力啦。唔单止国内啦，其实香港亦都系好需要有呢一批人喺度鞭策住政府啊，保证真系满足到香港市民嘅需要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银河修理员。 真爱是任何形状。 作曲 Howie at DJ， 作词黄伟文，主唱 DJ。 这种健壮非健壮，仍需怪透，只好对抗。由我眼撑着，使你心。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到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了。今晚呢，我们的题目呢就叫做听不到的永别。咁咧有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嘅吴桂生医生 ，Hello， 大家好， 系大家好啊！咁咧就点解讲呢个题目咧 ，Sam 又特别点解揾你嚟一齐讲咧？咁第一啦，即系你系除咗牙医之外咧，你系个临床心理学专家啦。咁咧就会比较明白呢个心理状况呢种情绪下嘅心理状况。会比较透彻啲啦，揾你一齐嚟，即系你一齐 试下，试下大家分享一下。 系啦，咁咧就话说咧，即系因为呢个疫情啦，已经系就快一年啦吓，咁咧就令到我哋好多生活上面嘅嘢咧，完全系改变啦，即系好多 new normal 啦，啲 new 嘅 norm， 即系新嘅一啲新嘅生活嘅模式啦，新嘅常理常态啦， 系新常态。 因为我哋即系过去嘅生活一个常态唔系咁噶嘛，即系我哋会好多工作啊，好多活动啊，我哋会周围飞啊，我哋会旅行啊，会出去饮食啊，咁完全好自由自在，想做乜就做乜，基本上系。咁啊，突然之间咧，我哋完全系唔喐得嘅，即系净困喺香港系超过一年嘅时间啦，就快咁咧就都唔能夠喐，但我諗呢個咧，即係大家都因為疫情咧，就算你俾你出去，你都唔夠膽出去。即係相對嚟講咧，即係香港雖然係冇澳門、冇台灣、冇內地嗰個表現咁好啊，喺呢、這個即係個清零嘅情況之下冇咁好啦。咁但係相對好多其他地方咧，我哋好過人哋好多喎。係 啊， 因為 such as 即係我哋近噶啦，即係曾經即係馬來西亞嘅朋友咧，都有啲即係移居即係香港移居咗馬來西亞嘅朋友都話啊，我哋好好啊，你過嚟呢邊啊乜乜。點知而家佢哋爆到咧，最新係唔知今日定尋日咧，係一日4000单，4000等於我哋一年啊，差唔多。 系啊，你除咗你话啊个数目大之外，你如果你不幸啦吓，即系感染到呢个病毒嘅时候，我谂我哋会知道喺香港我哋得到嘅照顾咧系一个好高水准咯吓。 系啦， 我谂呢样你有亲身经历。 系啦，我啲亲身经历过，我可以话俾你知，即系唔系人哋话俾我知，我啲亲身经历过，即系我知道咧，即系香港嘅。在这方面呢，即是抗疫那方面，还有呢入到医院入面的医护的照顾医生啊护士啊各方面的人的照顾呢，其实很无微不至，其实即是你想不到的。即是因为第一你不是私家医院来的，全部是公立医院啦，咁即是他们已经竭尽所能呢是给到我们最好的照顾。 其实我们的医疗系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呢为什么呢，即是香港一路这么多年，即是最新的报告都是说寿命来讲，香港始终是世界上面是第一位的。 现在应该是87了，我们的平均。 是的，我们是最高的，都是始终是最高的。那么即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就是说呢，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即是不会即是没那么容易失救的。在香港即是有事的时候呢，你很快得到即是照应啊，同埋即系救护啊。咁因为在外国呢，很多时呢你等八车来，可能等6个钟头。 是啊，很多时候一些急的事我们觉得即是香港是做得很好的，特别是一些紧急的事呢，你有时候我们譬如啲朋友真是亲身的经验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他怀疑他中风或者怀疑他心脏有事呢，啲朋友如果打电话问我，很多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喂，你直头去公立医院，咁就唔好去找私家医生嘅。咁即係好多时候去咗嗰度呢，佢会即係 emergency 急嘅嘢呢，佢真係处理得好好。 OK， 咁今晚呢，其实我哋讲呢个呢就即係唔係讲呢个新冠肺炎引起嘅死亡呀嗰啲，就讲喺呢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呢，係遇到即係家人呀朋友呀，即係佢哋有病同埋或者係死亡呢，即係我哋係即係我哋好多嘢我哋做唔到，好无奈呀。咁因为有啲朋友，即係我自己亦都有啲亲戚係咁啦。当佢哋病嘅时候，因为如果喺公立医院嘅话，老人家咁突然之间有事，即係中风，你梗系入咗公立医院先㗎嘛。咁你唔可以探嘅。吓，你探唔到。可能呢佢会 assign 俾你，即係一个亲人可以去探佢。咁变咗即係我哋唔係直系亲属嘅话呢，咁就已经探唔到㗎啦已经。 同埋係一个因恤嘅安排啦，我哋而家叫做，即係如果喺公营系统，而家呢啲叫因恤安排啦，即係话当时要系。即系要系衡量个情况，觉得系好紧急，或者啊真系要，譬如佢系一个末期癌症咁样吓，咁先至安排咯。但系 我亦都知道有啲直头安排唔到。 我就系有个朋友啦，一个好朋友啦，咁即系今晚其实咧，我特别想讲呢个话题咧，就系、是、某个程度上面为咗佢而讲嘅。咁咧佢之前咧，咁佢都有啲闭翳噶啦。点样闭翳咧？因为爸爸年纪大啦，咁当然好多老人病啦。咁、一路都住喺呢、這个即系、就是、一个即系、就是、有治疗嘅即系一个 护老院 啦。咁咧就，但系咧就试过咧。去年試過幾次咧，佢有有啲病，即係併發症嘅嘢啦，咁咧就入咗公立醫院，即刻即係當然呢啲即係呢啲咁嘅醫療中心咧，就會送你去公立醫院啦。係 啊， 咁但係去到公立醫院之後，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哋探唔到啊。 係， 佢哋探唔到咧，咁就咁佢就後來即係又好翻啲咧，又送翻去。而試者試過幾次之後咧，佢就好驚啦。佢話如果下一次咧、如果我爸爸再入去醫院，佢係出唔到嚟， 系 咁样，其实佢喺老人院都探唔到噶啦，已经只能隔即系隔住窗门望嘅啫，都系咁咧就咁点办咧？咁我就好惊，即系我唔能够再即系掂到佢，见到佢。 系 咁咧，即系佢即系当时就讲过，即系大概半年前同我讲呢件事啦。咁、样咁果然咧，最近咧咁就真系发生咗啦。咁咧就亦都系医院啊，佢哋探唔到啊。通知佢哋嘅时候咧，咁当然屋企人。即系嗱嗱声讲住去啦，去到医院嘅时候咧，但系只系俾两个人入去啫，都系就、即系妈妈同细佬入啦，咁佢冇得入啦喺出边，咁咁、其实妈妈同细佬入到去都冇用，原来佢哋到之前咧 已经走， 佢已经走咗啦，已经咁，所以我相信佢嘅内心咧系即系当然咧，即系生老病死咧，我哋大家都有准备嘅，尤其即系一个长期病患嘅亲。一个亲人咧，咁你都会即系有个心理准备，佢唔知系几时会 某一个时候就会走啦。 系啦，咁但系问题咧，即系佢哋即系讲，即系我今晚个题目就话听不到啲永别啊，即系佢哋即系都好想，即系喺佢仲有啲知觉嘅时候咧，去同佢即系揸住佢只手啊，同佢即系讲声再见又好，咩都好啊，安慰话乜都好啦、即系呢个系最大嘅心愿咯。但系呢个咧，即系因为咁样做唔到咧，系对。啲直系嘅親屬啊、子女啊、咩都愛女啊、咩都好啦，係一個好大嘅遺憾嚟嘅。 我諗，因為死係一個我哋話 irreversible， 即係不可逆轉嘅過程嚇。即係有時候就係令人好痛苦啊！特別我如果聽到你這個朋友咁樣，我諗佢好容易就有一種好強嗰種即系我觉得可能有啲罪疚内疚嘅感觉添嘅，即系啊，我送咗爸爸去医院之后，我就即系好似再唔可能去照顾佢噶啦，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会怀疑一下自己究竟我系咪应该送佢去公立医院咧，还是我应该俾佢去私家医院咧咁样？ 佢嘅情况啊特别啲，因为咧佢系喺呢个安老院度。咁因为佢即系佢爸爸嘅情况，即系佢哋平时即系佢哋要翻工又剩咧，根本已经即系喺屋企系冇能力照顾佢嘅，咁啊只能够喺即系安老院度即系等啲护士照顾佢啦。但即系撞啱疫情就探唔到啦。咁而系当你有事嘅时候，安老院有事嘅时候咧，就系、是、会送你去公立医院噶啦，就会 系啊。一般个安排就系咁啦。但系从家属嘅角度，我以前都处理好多 grief 嘅 case， 呢啲我哋叫悲伤嘅 case。咁好多时佢哋都会谂一样嘢 ，even 即使就算有一啲佢话经济能力唔系好好，佢都会立怀疑，点解我当时唔送佢私家医院咧？我俾佢私家医院咪好咯？就算几个钟头我就可以验啦，其实验到个结果我就可以入去睇佢咁样，我可以即系嗰几。佢哋當然都係同一時間，只係容許一兩個親人咁喺現場啦。但係你只要有一個negative 嘅，即係你係陰性嘅檢測結果，咁你就可以即係比較好容易就安排得到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幾，我諗幾人令人沉重啊！呢一樣嘢係即係面對住呢個咁嘅處境。我諗。真系无话可说咯，吓、即系去到一个境界就系走咗啦。 系啊， 我仲可以做咩咧？ 即系我自己咧就系、是、喺过去嗰半年入边咧就都发生咗两次咧，就系即系我屋企嘅，即系都近亲啦，近阿叔。 阿叔同姑姐當然係近親啦，即係爸爸嘅親細佬、親妹咁。咁咧就阿叔離開嘅時候咧，即係佢咁樣，佢係有重病，但係佢嘅重病咧又唔係話佢唔行得唔走得嘅，就問題幾時突然之間會差嘅啫。咁啊，都一路到即係知道佢有即係呢個重病嘅時候咧，我知道。原來是他已經去到很後期我才知道的、就是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平時跟我叔的交往就比較少的、就但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想去探他的，想給人 effort 去探他，跟他出去喝茶，怎麼這麼啱在七月的時候就是第三波的時候就我自己是感染了、感染了第一我一知道感染就有四天在家裡進不到醫院、就是等到有床位、第三波的時候還嚴重過第四波的，其實就是醫院沒有床位的，當時很厲害、我等了四天入醫院，入到醫院之後呢其實是一兩天之內呢就知道阿叔離開了 走了， 是走了，那就哎呀真的很遺憾，即我入醫院之前一直都是探他，一直都沒有做到，到即自己真的想即拿起心肝去探他，誰知就有自己又有事、就入了醫院就沒得出來，當然是、甚至呢即他們家人就很快幫他做了一個 funeral， 做了一個、做了一個喪禮，因為即他那些即他的女兒在台灣、即他另外一些香港的家人都很少、就很快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即反正你甚至是做個喪禮能夠 去、出席喪禮的人都是 有個限數、所以他們只能夠做一個最簡單的喪禮幫他，連這個喪禮我都去不到了、即當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即嘅叫咩？煙飛灰滅， 灰飛煙滅 嚇，灰飛煙滅啦，已經即係已經係完全唔再喺度啦。咁咁咧，嗰陣時就算話係即係平時同阿叔來往比較少啦，但係都係一個遺憾。點樣一個遺憾？咁然後做到最近啦，咁啊到我姑姐啦，咁佢就平時身體即係八十幾歲人咧，即係年紀咁大都唔可能會太過好啊嚇。咁但係佢始終佢都係會每朝去做晨運啦，會去即係會有劇院有得即係有大戲睇嘅，睇大戲啊咁啦。咁咧呢一年就冇得睇啦，咩都冇得做啦，淨係去晨運啦。咁知道佢個即係佢個身體狀況咧，就即係一路都係衰退緊嘅。咁咧就每次咧即係話我細佬會約佢每個月一次同佢飲茶。咁有時即係我你今個月見同姑姐飲茶，通知我我尋日去咗啦咁。即係幾日，即係幾次都係咁啊！ 成日都 咁係啦，成日咧咁就話你下次通知埋我啦，咁、即係每個月初都會同佢飲茶。咁啊，點知咧佢中風，咁啊中咗風啊，咁樣真係好慘。咁但係中風嗰只中風咧，佢還好啊。嗰個中風咧，佢之後咧，佢仲可以拎住拐杖，可以喺屋企行，可以傾，可以傾偈。咁我都喺聖誕節前咧都特登去探咗佢一次屋企，同佢傾咗輪偈啊咁啦，傾咗輪偈，見佢都唔錯啊咁樣，咁咧就好可惜咧，就因為係表弟咧喺荷蘭，即係表弟表妹都喺荷蘭，佢哋以前都荷蘭住，姑姐都荷蘭住，咁到表弟想翻嚟嘅時候咧，當時香港咧就係要。要等到你香港有酒店房间俾你，你先可以翻嚟。 系啦，已经开始 book 十四日。 系啦，你要留喺酒店十四日啊。咁咁咧就表弟一路等到有房间可以上飞机啦。点知佢自己就发烧咧就初步确诊，冇得上机， 唔走得， 翻唔到嚟。咁啊搞完一轮咧，咁啊姑姐又出咗院啦。咁即系都觉得佢唔错啊。咁以为佢即系都 OK， 即系反正咧即系另外一个表弟香港去照顾佢咁。咁所以佢哋冇着急即刻翻嚟咯，點知喺一個月前咧就第二次中風，咁嗰次就嚴重啦，嚴重咧咁就唔適，即係之後咧咁樣同醫院傾咧都唔適宜翻屋企啦，即係你一定要有即係啲醫護人員，即係有有 nurse 有護士照顧佢嘅地方先得，咁啊送咗佢入去老人院，其實幾日就啱啱一個寒流度，可能佢凍啊定點啊，咁即係始終即係老人家去到咁上下咧，冬天咧其實最容易老人家係會過世，點解？因為啲血管咧比較脆弱啦。咁咧佢就就喺寒流嚟嘅時候咧，咁咧就喺老人院咧就過咗身啦。 咁我哋當然啦，之後第二次中風，我哋探唔到佢啦。咁亦都老人院就探唔到佢啦。咁知道嘅時候已經係離開咗啦。咁所以只能夠話啊，好彩我之前即係聖誕節之前咧都去探過佢，同佢傾過輪底。咁第一同姑姐就好 close 嘅，即係我哋即係自細都係同姑姐好 close 咁。即係好彩有嗰次傾過偈咧，咁都覺得唉，都冇咁即係冇咁遺憾啦，咁樣係咯。但係始終咧，即係我會覺得咧，譬如即係佢啲仔女啊，即係我啲表弟表妹喺荷蘭，係完全翻唔到。喺佢病嘅時候，佢哋又翻唔到嚟，過身亦都翻唔到嚟。咁隨時咧係唔能夠等佢哋翻嚟再做個 funeral 啊咁。係 啊。 咁所以咧都係非常之可惜一件事咯嚇。好，咁我哋喺呢度先嚟只歌先，跟住咧11点新闻之后，我哋再翻嚟再倾。 系好， 呢、這个听不到的永别，好啦，呢只歌咧就系 Josh Groban 嘅《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52點，升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2，人民幣6.464，英磅對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04美元，卖出1862.7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度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他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好听就好听啦，又有资讯又好笑，之但系差啲嘢咯。 兰子，我知争啲乜嘢？系奖品啊嘛！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 本地鱼龙篇》，斗快打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2021网上购物礼券100蚊。 《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从一般学府进入特殊学校，佢有咩领悟？ 一班里面咧，就会有教学嘅人员啦，我哋有治疗师啊、护士啊、社监啊，我哋等等咧，系一齐去开会嘅。按个别嘅学生，佢哋唔同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商议佢嘅学习嘅进度啊、学习嘅内容啊等等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西区扶轮社康智神辉学校邱顺仪校长。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本港一间尼泊尔餐厅大火，引致重大伤亡的悲剧，一度引起社会对这个少数族群的关心。但新闻过后，我们除了知道尼泊尔人庆祝排灯节之外，还认识多少呢？事实上，排灯节是印度教的节日，它象征着光明驱走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点亮的灯犹如内心之光。虽然佛陀是尼泊尔王子，但作为古印度次大陆一部分的尼泊尔，当地人民就以信奉印度教为主，只有不足一成人口信奉佛教，佛教之中又以藏传佛教占多数。不过亦有双重信仰的人士，而佛教徒之内亦都有存在印度教的众圣制度，从中可以见到尼泊尔宗教复杂，但能够互相包容和尊重，亦都有彼此之间的影响，很少发生宗教冲突。在尼泊尔，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可以去到对方的庙宇祭祀或者祈福。千百年来，尼泊尔人的生活都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信什么宗教，他们每日都要诵经、拜神， 并且举行各种类型的宗教礼节。宗教活动是人人参与的一项神圣使命，因此在尼泊尔到处都可以见到神佛，粗略地估计总共超过3000万之多。只要人在首都加德满都，都会感到天空之中仿佛到处是有神灵在飞舞一样。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好，又翻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讲题咧就系叫做《听不到的永别》，有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嘅吴桂生医生一齐去讲嘅。但系咧，首先都要讲一讲咧呢个特别嘅报告吓。呢一排咧，我哋都有咁嘅安排。11点之后咧，咁咧就会欢迎大家一齐嚟收听广东广西。咁咧，中文台有聯播嘅安排，所以咧，同時歡迎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話台嘅朋友一齊嚟分享。嗱，阿 Sam， 我首先讀一讀有幾句嘢先嚇。 好， 因為咧，因為就住今晚呢個話題咧，咁啊，阿吳醫生咧就發咗一啲資料俾我啦，一啲係即係佢想講嘅資料啦。咁但係有幾句話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感動嘅。咁我想喺呢度就同大家讀一讀。係。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William 啊，我认识你都一段时候，今晚系我见到你，即系一个好沉重啊！你啲， 但我又 我估系好呢啲。你头先提到一啲亲人咧，应该系即系带起你好多嘅情绪啦，系嘛？ 即系我都谂唔到系喺一半年之内咧。有即係可以咁多嘢發生啦，咁即係自己即係親眼睇住，即係兩個即係都叫做喺屋企長者嚟講，當即係爸爸媽媽佢哋都唔喺度嘅時候咧，咁咧就變咗係呢兩個長者係最親噶啦。咁當佢哋都唔喺度嘅時候咧，咁已經好似嗰一代人咧喺屋企就已經係消失咗啦。咁即係係啦，咁我哋係。嚟緊下一代就我哋係要，即係我哋要行呢條路嘅一代啦，因為係 我自己都呢段日子都有一個經驗，就唔係因為 Covid 嘅，唔係因為個肺炎嘅，就係一位長輩啦，睇住我由細長大嘅一位長輩，咁佢呢幾年即係佢睇住我長大嘅，即係喺我好細個嘅時候住，係一個鄰居嚟嘅，住埋即係喺住有好幾年係 又唔係親戚，但係鄰居， 係啊係啊，但係就 遠親不如近鄰， 互相照應嘅嗰陣時，我哋兩家人咁啊，咁我同佢嘅即係佢哋嘅仔女亦都好熟咁。呢位長輩咁但係後屘就聯絡少咗啦，咁大家即係搬咗去唔同嘅地方咁啊。佢哋同我爸爸媽媽都好緊密嘅聯絡嘅，即係有帶我爸媽去飲茶咁但系呢几年间咧，因为佢有需要啦，成日会嚟我诊所啊，同屋企人啊咁样。咁但系忽然间，即系最近有一次佢太太嚟嘅时候，就话俾我听，哦，佢走咗啦咁样。 哦， 咁我都好突然，咁我就所以头先你一路讲话嗰种遗憾咧，正正我勾起咗我呢一种感觉。我喺当时我就谂。其实因为呢几年间咧，我不断见到佢，佢会嚟诊所啦，佢带佢太太嚟啦，咁啊又即系倾两句啊咁样，咁我又睇到佢冇乜嘢，咁有时候好得意嘅长辈啊，即系喺我去食嘢嘅时候喺酒楼见到佢咧，佢会二话不说咧，佢就会找咗数，咁你冇得同佢拗嘅，冇得话点样，你想找数佢都唔 得。喺佢眼中，佢永远佢都系长者， 佢你永远都系佢嘅，你永远都系细路仔嚟嘅，其实。但系嗰次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就因为喺我心里边咧，我谂咗好耐，我话 啊，遲啲咧就要約埋一家人，揾埋佢哋一齊飲下茶食下嘢，好耐冇聚啦，咁樣諗下諗下走咗啦。 嗯， 就係有一種遺憾，即係你攞唔翻噶啦。你之前諗點解？我會問自己，你諗咗做乜唔做咧？即係你諗咗啦，已經一早諗話要約，點解唔要做？即係。咁啊拖下拖下拖到佢又有肺炎啦，肺炎又话即系，唉，更加唔做得啦，唔可以。 系啦，即系过去呢一年最惨咧，就系话，即系过去其实生老病死呢个旅程咧，咁我哋大家都好明白嘅，但系咧都有机会俾我哋做一啲嘢嘅，等即系俾自己即系嗰个遗憾啊，或者系嗰个无奈系冇咁重。但系即系过去呢一年，因为系一个疫情嘅关系咧，令到好多人咧其实抱住好大嘅遗憾啊。 所以剛才你提到那两句苏轼的说话，苏轼的诗词，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有时候即是你又再没什么办法可以面对到他，见到他，或者跟他沟通得到什么，即是你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悲伤，一些很沉重的感觉咁样。 甚至即是最惨呢，就好像我即是我的表弟表妹咁样，因为他们在荷兰呢。喺荷蘭，就算你翻到嚟香港咧，你都唔係即時可以見到佢，即係唔同以前，哇！我飛奔翻嚟，即係點都見到佢最後一面，咩都冇啊！ 係啊， 即係佢哋最初佢即係第一次中風，佢哋想翻嚟嘅，但係咧，你都等香港呢邊嘅酒店嘅房間安排得到，你先至能夠上飛機。但係咧，無奈咧，到你上飛機嘅時候，佢自己有事嘅，咁咧就即係跟住都即係全部嘢都冇辦法啦。咁所以。只能够系咯。 其实你会点样跟你嗰个表弟讲？你或者你觉得你可以点安慰佢 ？William 冇啦，我谂即系佢都系咁大个人啦，即系佢即系都系即系唔止系成年人啦，都已经即系做到啲子女都个年龄都可以即系结婚啊，即系做阿爷嘅一个岁数，即系我都相信即系佢哋有自己嘅方法去开解嘅。咁但系而系嗰种即系因为 during 疫情啦，令到我哋有好多个无奈啫，只系其实吓。 嗱，你头先讲到啊，好似我哋即系好似佢年纪有啱上下啦，佢应该处理得到啦。但系我。我可以告诉你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真的。 其实我是这样讲的，我知道他一定是处理得不到。 那种负能量呢，其实即是我们说那种悲伤留在心里面，即是我们有时候很希望随着我们年纪长大，我们见的生离死别开始见得多的时候，我们慢慢其实我们很希望做到一样东西叫做去者善终，留者善别。即系我哋留喺度嘅人，要同佢善别啊！即系好好咁讲拜拜，即系好好咁讲OK 啦，多谢你或者咩嘅说话啦吓，即系啲告别嘅说话。即系你个主题都提到啦，即系永别嚟嘅嗰个系吓。咁但系对于去嗰个人，佢系咪可以善终咧？即系佢，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有啲人咧，你会知道佢走嘅时候咧，佢好想见亲人。佢系。等等等等等，佢真系等到最后一啖气，见到个某一个佢好想见嘅亲人，佢先至走噶。 嗱，我自己就有即系、绝对有咁嘅经验，完全有咁嘅经验，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因为我经历咧，即系同我最亲，例如我阿嫲咁啦，咁我阿嫲过身嘅时候咧，咁就我都去咗外边，咁我就喺。咁我翻到香港，咁我爸爸就有一晚就俾電話我，咁即係嗰日翻嚟嘅啫，就同一晚咧，佢話：我阿嫲入咗醫院啦，又即係嗰時我唔係喺新界住嘅，咁我喺一路都係市區住嘅，其實係咁咧就即係你聽日第一時間就去探佢啦，咁我第一時間咧就即刻去醫院探阿嫲啦，咁然後咧即係我媽媽已經飛緊翻嚟喺多倫多，咁咧就飛緊翻嚟啦，咁咧就。咁我朝头早去探阿嫲啦，咁跟住转个身咧，咁我妈妈已经到啦，正年，即系连行李都拎埋医院啦，已经，咁咧就即刻一齐即系见咗阿嫲啦，咁啊同佢，即系当然佢就即系好似即系又未至于 coma 嘅，佢未至于 coma， 但系都系差嘅，因为佢中风咗好多年啦，嗰阵时已经，咁咧就 咁我即係我哋兩個都同佢傾過偈啊，有剩啊，咁啦，咁然後跟住，咁我哋落去，因為媽媽啱啱落飛機啦，去到醫院啦，咁同佢落去飲杯咖啡，飲杯咖啡就已經醫院就send 個 message 出嚟，即係話佢唔喺度啦，你阿嫲咁，咁啊即刻飆翻上去個房間啦，咁真係走咗啦，咁即係佢好似即係等緊我啊，等緊我媽媽啊，咁樣見到我媽媽，咁佢就即係我哋係佢最後見嘅人咯。咁就離開。咁但係另一個經驗咧，係更加即係即係更加密切嘅、那個關係，係、即係我阿嫲嗰陣時年紀好大，八十幾歲啦，佢走嗰陣時，咁而家即係中間中風咗好多年啦，咁所以都捱得好辛苦啊！當你中風，你瞓喺張牀度，即係其實呢個係最辛苦嘅一個經歷嚟嘅，即係有啲人中風好快，譬如姑姐咁啦，姑姐曾經講過啦，即係見到阿嫲嗰陣時咁啦，佢話：有朝日當我年紀大嘅時候，千祈唔好好似你阿嫲咁樣啦。咁但係佢就好好運啦，即係佢中風一次，然後跟住喺一個月又第二次，咁佢就離開啦。咁所以咧佢就冇真係唔需要好似阿嫲咁捱咗幾年喺牀上邊咁。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三家姐，咁我三家姐就喺英國。咁喺英國咧，咁啊佢個丈夫係英國人嚟嘅，咁咧就好不幸啦。咁嗰陣時佢都係三十幾歲咧，咁佢就有呢個胃嘅 cancer。咁佢亦都係被英國即係英國嗰種醫療嘅制度害咗佢嘅。咁亦都喺英國好多英國人咧都係嘈呢個制度啊，話佢哋即係好多人枉死嘅，因為呢個制度點樣嘅制度咧？喺英國一般睇醫生咧，你只能夠睇家庭醫生。就 是 很普通科的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认为你有问题才再 refer 你去看专家，然后即你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但往往因为这些家庭医生，所有家庭医生其实就是比较 green 一点，就是没有经验比较浅的，才肯做这些这样的职位，就是他们经验根本就不够，就很多时候就根本看不到那个真正的病情的病因，而往往咧，好多生命因為咁咧而係浪費咗。咁我三家姐都係同樣嘅情況。咁有個個醫生一路都話佢係係胃潰瘍。咁然後咧搞咗輪之後，但啱嗰年咧，我年都歐洲有事，就唔知明白點解嗰年我唔去，所以我唔知道我冇見到佢點樣瘦法啊。咁咧即係原來佢喺嗰段時間瘦咗成廿幾磅，咁佢又冇出聲。但係好多最而家其實好多人。好大嘅問題咧，就係諱疾忌醫啊！係 啊， 係唔即係佢仲有佢醫生話俾佢聽，佢冇事，佢只不過係胃潰瘍啦。佢唔會即係唔會發覺，即係佢唔會嗱。我自己就唔係咁嘅，我稍為有一啲啲嘢咧，我覺得同我正常嘅軌跡唔一樣咧，我就要揾出個源頭嚟 搞清楚。 咁我試過幾次我嘅問題咧，即係因為咁係救咗自己嘅，因為咁樣係。咁然後佢就話：啊，醫生話我胃潰瘍啊，咁樣係咪咁咧？即係仲有即係。即係啲朋友話：佢係咪你減肥啊？所以咁樣搞到個胃咁啊？咁即係都唔 alert 到，已經係大問題咯。咁直至到一次係有個朋友見到佢咁咧，係捉佢見一個即係佢哋即係一個 mutual friend 係即係一個共同嘅朋友咧。咁佢係專家嚟嘅咁啊。咁一照，原來個瘤已經大到好緊要啦，已經即係擴散咗第三期啦。咁所以係好慘咯。咁咧就即係仲差到咧，呢個家庭醫生咧，啱嗰次我係即係好快走去探佢啦。咁有日朝頭早咧，咁我食緊早餐時咧，郵差啱放信咧，佢收咗封信。仲嗰封信就是、一封好普通嘅信，就是、家庭醫生曬話俾佢聽，你個 cancer 擴散咗啦。哇！我真係覺得即係呢個無恥咯，即係啲咁嘅醫療制度係。咁所以即係你都係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嘅話，你唔理點，你應該係約佢嘅最親，譬如丈夫。同佢講咗個情況，然後咧係等佢睇下點樣安慰同佢講。你冇嚟咁 send 一封信，連掛後信都唔係，係咁樣普通嘅信就抌去佢屋企。咁我係即係當時我係見到嘅，即係好 sad 啦，即係抱住佢喊喺度咁樣啦。咁然後跟住佢都揮咗四年啦，揮咗四年咧。咁因為兩個女都好細個嗰陣時，咁即係都好慘啦。揮咗四年咧，咁佢又唔好運，因為嗰陣時佢醫得佢唔錯噶啦已經。咁咧就佢一路都冇避孕，因為佢好想再有細佬哥，咁就竟然有細佬哥。竟然有咗細路哥，其實個身體即係去到兩年幾嘅時候，咁然後有咗細路哥咧，咁就醫生當然就提議你，因為你有 cancer， 即係你治療緊嘅，你唔可以要，即係要佢人工流產。咁咧，嗰人工流產咧，第一人工流產已經係對個身體傷啦，對一個其實 cancer patient 嚟講。第二咧，對佢心理嘅打擊好大，即係佢做唔到一個媽媽，雖然如果係一個胎兒嘅，但係咧，即係佢照顧唔到，即係佢唔能夠保留到佢，因為自己嘅病咧，佢一路內疚，然後個心情所有咧就好快咧就打散咗佢啦。咁終於即係飛咗未夠四年咧，咁佢就離開咗。咁咧就我係 sad， 即係我唔可以，即係我諗我有生之年咧，我最傷心嗰一次咧，就係嗰一次，就我生嗰只走嗰陣時，而且即係我係面對緊係。阿嫲走，因為明白啦，年紀大啦，咁咧，但係咧，即係佢即係我家姐嗰時年紀唔係大，都未夠四十歲啊嘛。咁然後係我飛到去英，即係我係喺香港，佢打個電話俾我，佢話細佬，我個即係我覺得我今次唔掂啦，我要入醫院，身體有事啦。如果你行得開嘅，你飛過嚟探我啦。咁我即刻我做咗手頭上面嘅嘢咧，咁就。一個禮拜之後咧，咁我就飛過去倫敦睇佢。但去到倫敦嘅時候咧，去到醫院咧，咁我姐夫先話俾我聽咧，其實佢已經喺醫院 coma 咗，即係coma， 即係 休克 咗已經六日啦，已經可能佢打完個電話俾我，其實入咗醫院佢休克咗啦。咁咧就即係我姐夫同我講，即係佢相信佢係等緊我去。即係等緊我去，係見到我咧，咁佢就可以走啦。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我哋陣間，即係而家就係十一點半啦。咁我可以翻嚟咧，再講埋呢個即係呢個往事，即係嗰種遺憾啊，同埋傷痛俾大家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即係其實嗰啲 moment 真係好慘嘅，其實係即係，但雖然係見到最後一面，但係咧都係好慘嘅一個過程啦。好，咁呢只歌咧就系张学友嘅《遥远的他》。 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这爱是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情并冇变，那管它沧桑变化，遥远的家不可以再归家，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热情并冇变，那管它沧桑变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十三宗系本地感染，其中十六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四十几宗，再多五座大厦要接受强制检测，当中两座位于强制检测范围内，分别是吴松街一百二十一号同渡船街七至十号，其余三座是葵涌安任村德任楼、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同旺角富荣花园第二座。在检测区域内的佐敦常安大厦一间护老院，一名八十岁院友初步确诊，无病征。多间医院一共有四名护士确诊或初步确诊，医管局再次呼吁员工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暂时不要聚会。另外，明爱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4岁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累计167名确诊患者死亡。警方发现不法分子将毒品氯胺酮收藏在润肤箱内，鱼目混珠偷运到香港。日前在葵涌拘捕一名38岁男子，检获大约62公斤氯胺酮，市值大约3968万元。警方表示，星期二在梨木道一栋工业大厦外截查一名男子，发现一个单位内有超过1200个纸箱，其中52个纸箱内的润肤箱藏有氯胺酮，并在单位内发现毒品包装工具，相信被捕男子从润肤箱取出毒品之后再进行分装，相关毒品仍未流出市面。警方又说，疫情下多个国家封关，不法分子利用货运和其他手段偷运大批毒品到港，包括利用榴莲、果汁、朱古力等作为掩饰。大律师工会执委会改选，资深大律师夏博义当选新任主席，现任副主席叶巧琪和现任执委沈士文出任新一届执委会副主席。夏博义当选主席之后表示，目前来讲是香港法治的困难时刻，他既不同意暴力示威，同时也不满政府滥权，在他任内会尽力加强法治水平。他说很关注香港国安法条文，只有很多国家都暂缓和香港的逃犯移交协定，期望政府能够修改部分香港国安法以恢复移交协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3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事发在巴格达中部一个二手衣服市场，当时有大量行人，两名施袭者混入人群，其中一人假扮身体不适，趁行人上前协助时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另一名施袭者在几分钟之后在人群中引爆炸弹，不少伤者情况严重，现场留下大量血迹，由建筑物损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255点，升7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860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1，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3美元，卖出1866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早上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油尖旺指定区域大厦边咧有一宗嘅确诊个案咧，都要强制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全区所有人强制检测，唔系有确诊嗰啲大厦先做嘅，因为你系继续落后嘅形势咧，咁传嚟传去喺附近嗰啲地区咧都会受影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古今风云人物之哥伦布与麦哲伦，同你讲述15世纪欧洲人嘅航海与殖民史。 唉，即系我哋读呢历史嘅时候咧，都有种系唏嘘，不知从何说起。一来咧，如果喺人类发展咧，其实就系促进人类之间交流，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系、是、血泪斑斑、尸横遍野嘅过程系。 罗永生、邱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坊间很多教授小说技法的书都提到要为故事选择一个合适的叙述视角，即是到底要用第一、第二定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孔维仪作为翻译专家就另辟蹊径，他的寻找声音又意为每一个故事寻找最妥帖的声道，令人眼睛读紧文字，脑海就仿佛听到有唔同嘅人用唔同嘅语言去到讲故事。 寻找声音系一本短篇小说集，副题之所以为多声道，原因系里头嘅三组故事分别用三组唔同嘅语言写成。第一声道系现代白话文，第二声道用广东话，第三声道最妙，用类似说书嘅旧白话，将中国传统嘅经典故事改写一篇。孔维仪是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出掌中大翻译研究中心20年，说他的文字入面散发出知识女性的功底和秀气绝不稀奇。令人惊喜的是，他还有俏皮活泼的一面，例如他的屋子就用叙述诡计，从一个女子自述自己怎样为生活所困，为了迁就孩子而放弃理想家居的模样展开，令人误以为是女性主义的故事。结尾当孩子归家，她从梳化跳了起来，两三步地跑到大门前，打开门笑着说 You're back, Mom, did you have a good day? 原来她并不是间屋的女主人，而是外籍女佣。读者这个时候才知道被耍了一道，却涌上一阵更深沉的后劲。 而在整本小说集当中，第三声道的古典系列就最堪玩味，寻找声音就将杜十娘、梁祝、白蛇传等等的经典故事赋予了现代女性的自主力量来到重写。譬如后花园震惊一篇， 讲的是典型的公子上京赴考前夜，去到富家小姐的后院交换信物，小姐赠予路费，希望公子他日高中之后会还乡迎娶自己。在一段前面陪侄的话别之后，才揭开原来小姐每一晚都在后花园鱼拥撒网式地赠金，为的就是重振门楣。用现代观念来看，即是分散投资。更加叫人拍案叫绝的是某公子的后续故事。用我套句说书人的说话，欲知后事如何，且自行看书分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寻找声音》，作者孔慧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 时间好快啊！ 系啦 ，Sam， 时间好快啊！咁我就讲埋头先，即系我继续，即、系我讲我三家姐离世嗰阵时嗰、那个个 instance 啦。咁话说咧，我自己就飞到伦敦啦，咁即刻就去医院啦。咁嗰间医院当时都好出名嘅，医院而家冇咗嘅，叫 Guy's Hospital。咁咧就喺伦敦桥嘅附近嚟嘅，咁样。咁去到咧就咁先至知道我家 姐原来系 coma 咗。咁我姐夫话咧，其实佢系等紧你嚟见你最后一面，咁佢就最后一口气咁啦。咁即系如是者咧，佢一路 coma 啦，咁晏昼 coma 啦，咁然后到黄昏咧，咁我姐夫要翻屋企睇两个女啦。咁啊到咗佢个妹妹过嚟睇我家 姐，即系已经好难得。其实即系中国人都好少咁啦，外国人。佢系停薪留职半年咧，嚟去照顾佢哋嘅，即系佢，即系我个姐夫个妹妹，咁咧就到佢哋夜晚咧，就佢喺医院咧就陪我家 姐。咁佢嚟到之后咧，咁佢就帮佢用啲精油搽，即系按摩啊、搽面、搽手啊咁啦。咁我都忍唔住，即系我系我个时差，咁令到我咧就系、是、成个瞓，即系不断系瞓醒、瞓着、瞓醒、瞓着。咁直至到咧就即系即系佢我家 姐姑仔又翻屋企啦，即系佢就 take turn 去凑我两个外甥女啦，即系佢两个侄女，咁啊到我姐夫嚟，咁即系两个交错之间得翻我一个嘅时候咧，咁我见到我家 姐对眼就比较即系干啦，咁朝头早咁我拎整个湿毛巾就帮佢抹对眼，咁抹对眼咧，然后见到佢眼皮喐咧。咁然後咧，我就即係睇住啦。然後佢用咗好長嘅時間咧，咁將眼皮係反開咗，反開咗我見到就係眼白嘅啫。咁佢用咗亦都用咗一段時間咧，個眼珠個眼球先至即係轉翻嚟咧，係見到眼珠。咁變咗眼珠咧，用一段時間咧，佢先至能夠將佢嗰個即係嗰個 iris 啊，咁咧就係聚精啊。 你覺得佢係望住你啦？ 係啦，咁先望到我。當我望到我嘅時候咧，佢係想同我講嘢。但佢已經係冇力啦，即係嗰個 moment， 我真係明白咩叫油盡燈枯啊！即係佢係用曬佢最後一口氣想同我講嘢，但係佢係用力用到點咧？佢對腳喺度拍，喺個牀嗰度拍，即係佢對講唔，佢唔夠氣講出嚟，佢已經唔夠力。咁我就安慰叫佢唔好講啦，即係我會明白噶之類啲嘢，咁就揸住佢嘅手同佢講，叫佢唔好擔心啊，我會照顧你兩個女啊之類啲啦。咁講完之後咧，咁佢就斷氣啦。咁即系嗰个 moment， 我都唔去叫护士啊嚟啊，快啲即系点样泵佢啊，等佢咩？即系我知道系冇用噶啦，即系你泵佢两下咧，就即系我宁愿系即系嗰个最后一个 moment 咧，系同佢一齐系啦，等佢即系感受到我嘅，我喺度陪住佢啊咁咯吓。 其实人就系咁啊，好多时我头先讲嘅，即系佢走嗰个咧，亦都真系其实系想善别嘅。即係想即係離開嘅時候，即係想善終啦，即係我哋或者善別又好善終啊，即係大家有一個有一個結局啊，即係大家有一個結束。譬如佢好明顯啊，姐姐係想可能有一兩句説話想同你講啊，或者有個打招呼啊，想同你講啊咁。咁你一句即係佢用咗最後嘅力啦，咁然之後你一啲安慰嘅説話，咁佢。 真的可以放心了，可以释怀了，走开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很常见到这些情况，就是亲人又好，朋友又好，或者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见的情况也很常见，就是等到最后真的见齐家人，或者他一定尽量去捱去撑，家人到了，家人有一些说话，或者他看不到的，他真的家人有一些说话，喂妈妈我来了，又或者婆婆我来了，他才肯走。 事实上真的，他们真的其实说、哦、他已经走了、嗯、但是他的心的电波还在移动的。 他还有一些时候。 是的，还在移动的。我妈妈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上周个个去了探过去了，就医生说他不行了。探过去之后 又不是，又未断气。咁又跟住啲人啊，冇啦，我哋都係不如我哋分班啦，即係每一班邊幾個喺度就兩個鐘。咁、個個佢哋已經離開咗醫院，咁我係第一班。咁第一班咧，咁我就我家姐細佬啦，咁即係其中一個細佬，其中一個細佬就落咗去食嘢，因為家姐係洗手間，我就繼續寫打稿喺度。咁突然之間，我聽到其實我聽到我媽媽係一個好大聲嘅呼氣嘅，其實。咁呼气咁啊，就即系因为佢仲系未断气噶嘛，咁所以就望一望佢就冇再理佢嘅。咁然后咧就继续打我嘅稿，但好奇怪，我篇稿差唔多打完，突然之间啪冇咗成篇稿。成篇稿冇咗咧，跟住我家姐就喺洗手间翻嚟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妈妈断咗气。咁即刻 call nurse 啊啲啦，咁又即刻 call 啲啱啱本来离开咗屋企人，即刻 call 佢哋翻嚟啦。咁啊 call 翻嚟咧，咁啊最后咧即系连姑姐都翻咗嚟啦。咁啊佢就一路个心一路系喐动嘅，有啲人同佢讲嘢咧，佢又跳得犀利啲， 有啲反应 系啦，有反应嘅犀利啲。咁啊最后咧就姑姐嚟埋啦，姑姐同佢讲完嘢之后咧，佢就跳咁就停咗啦。就冇咗，咁真系其實係好神奇嘅嚇，即係嗰個 moment 其實佢已經斷咗氣噶啦，其實已經係嚇。 所以有時候你頭先講到話，即係你譬如有啲親人佢唔能夠，佢走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同佢講最後一句説話，或者啲至親唔能夠見到佢，佢好辛苦。我諗佢又會諗大家都好辛苦咯。 係、啊，即係佢會帶咗一個，其實佢都帶咗個遺憾咯。 係啊， 嚇、啊，所以點解以前啲人話係無論如何一定要翻去見一見，即係定點咧？即系原来呢个系重要嘅，原来佢哋系 系啊，一个善别嘅一个，好似一个过程咁吓、啊。我谂 我冇听过呢个 term 啊 ，Sam 善别 系咪啊？ 善终都系我哋个个都知啦，但系未听过善别咯。 即系好好咁讲再见咯，系、啊、我谂如果有咁嘅情况，我谂都冇乜办法。如果我即系如果嚟到我即系譬如我啲朋友要揾我，遇到呢啲情况，我只能够叫佢翻翻去坟前咯。 嗯嗯， 啊，将你要讲嘅嘢讲， 系， 有效嘅 work 嘅呢、這个方法系 work 嘅、嗯，即系将你喺心里边嘅说话去到坟前，你 regular 咁去，如果你真系个情绪好差，悲伤，即系嗰种悲伤嘅心情好难去摆脱，你有啲恒心，譬如个个礼拜你都去到坟前，你唔好放低所有嘅即系俗世嘅嘢，你喺坟前，你想讲乜嘢？你甚至乎坐低喺度或者跪低喺度，你要讲嘅就讲、 嗯嗯。 有啲咩要讲？有啲咩关于你想讲嘅？你遗憾嘅好，你觉得一啲抱歉嘅嘢好，你觉得而家生活里边有啲乜嘢冇咗个亲人，你感觉系点、嗯？你去讲， 就 系、 是、透过呢啲，即系去扫墓呢样嘢，去坟前呢样嘢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就每年有两次啦，即系。即正常情况都有两次啦，但系即如果如无特别意外咧，好多人又唔会点去坟场嘅。但系喺外国咧，反而咧佢哋冇一个咁嘅所谓清明节啊，或者重阳节，但系咧佢哋会睇佢心情而去咯。咁我记得最初即系我家姐离开最初几年咧，我姐夫系个礼拜都去嘅，即系每个礼拜咧佢都去种花啊、除草啊咁样，即系做实所有嘅嘢。咁去到好后，即系去到即系已经。讲紧已经廿几年之后啦，而家咁佢都佢依然系会可能就算唔系每个月去，都两个月去一次嘅。咁然后譬如我自己去伦敦咧，我都第一时间即系我都会去咗个坟场啊，咁去即系带花去啊咁咯。 因为好得意嘅，有时候去到呢个坟前，慢慢你就好似喺某程度，好似同佢建立翻一个桥梁喺嗰度。我去到嗰度，好似可以同佢讲嘢咁，因为。譬如有啲 特別是一些細路仔啊，即係細路仔，如果佢一早死咗，即係啲父母係好慘嘅，即係父母啲細路仔，譬如有病或者身體有事或者點樣死咗，父母係好慘嘅。咁要處理咧，有時候真係需要我有時候就會叫啲朋友，你去墳前慢慢同佢傾下偈啦。咁唔係。即唔系话即系春秋二祭咁样去，而系即系你中意就去，你觉得 OK， 你挂住佢就去啦。 系啦，你个个星期日你去同佢倾一阵都得。 系 咁，但系随住日子过去咧，嗰种我哋冇可能去忘记嘅。其实你 we will never forget，我哋冇可能 forget 嘅。我哋只能够叫做即系自己放低到嗰种好沉重嘅情绪，然之后继续我哋人生嘅路咁样嘅啫。吓，其实你冇可能 forget 呢啲事。你头先讲翻姐姐啊，讲翻你姑姐啊嗰啲嘢，你即系你都好深刻嘅，你冇办法忘记。 哦，我忘记唔到嘅，即系反而咧，即系我喺我三姑姐过身嘅时候咧，咁我佢落葬嘅时候，我喊得好犀利嘅，喊得好犀利。我谂唔到我喊得咁紧要。是后来即系连个喉咙即系沙咗成两个礼拜嘅，因为咁。 我哋需要呢啲咁嘅 moment 去俾情绪走出嚟。 但 ever since 咧，就反而系后来即系我其他嘅亲人走嘅时候咧，我就喊唔出啦，反而喺个 funeral 度吓，即系我妈妈走咧，即系嗰个 moment 我都系惊恐啦，佢走即系睇住走咗，好惊恐啦。咁但系即系嗰、那个。即系哭泣嗰样嘢咧，都系好偶然，突然之间系 before， 即系喺佢离开咗之后，同埋嗰个丧礼中间咧，咁咧我就踩单车咧就经过我妈妈即系外公嗰边，即系外家嗰边嘅村啦。经过咧，咁啊谂起我妈妈，咁我就有喊过。咁去到 funeral 嗰度咧，我都系冇嘅，即系我成日都话咧，我三家姐走嗰阵时候，我喊得太过犀利啦，即系。已经在其他人离开，我都已经喊不出了，已经是。 但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面对生死之后呢，见多了或者经历多了这些身边的，我想你都有这样的感觉， William， 就是好，我们会珍惜生命很多。我们珍惜每一刻的。有时候我即有时候每个人都有情绪啦，即系譬如我自己都工作啊，或者好多嘅，有时候都会有呢个情绪。咁你譬如即系你有时对亲人大声咗或者恶咗，咁你之后就会谂，哎呀，做乜要咁样咧？其实人生嘅路都唔系永永远远嘅，其实可能真系你今日听日系咪可以喺度咧？即系今日而家我同阿 William 我哋坐喺度，咁可以喺度倾偈。咁啊，大氣電波，另外一啲地方好多人喺度聽，但系聽日我哋喺咪度咯，真系唔知道。咁其實我哋經歷咗咁多生死啊，睇到咁多嘢嘅時候，我諗如果我哋可以正面啲去理解，或者正面啲去學習，即系點樣珍惜每一刻咯。有時候即系唔需要再有好多嘢，係咪真系要咁著緊咧？嚇，邊啲嘢先係要著緊咧？譬如。我哋亲人啊，屋企人啊，我哋子女啊，即系我哋心爱嘅人啊，咁我哋要着紧一啲。咁但系其他嘢系咪要咁着紧？或者似乎我觉得生死啊，就呢啲经验咧，带咗俾我哋一啲我啦吓，或者至少系我啦吓，我就有一个好个人嘅领悟咯吓。 唔系你即系你，由于你嘅工作咧，你面对即系你嘅临床心理学嗰方面咧，咁你面对好多即系嚟即系求诊嘅一啲 朋友， 一啲朋友咧，即系你点样去释怀咧？叫佢哋即系好多唔同种类嘅伤痛嚟噶嘛？又吓， 其实冇一个 quick fix 噶 ，William。讲真，即系我其实啲朋友嚟到揾我，我都系咁同佢讲，我如果你谂住揾我啊，系一个好快你好似食粒药丸行出去就搞掂啦。No。我唔系嗰个人，我亦都唔系一个神仙，冇一条神仙，冇一个神仙棒可以，冇一个弯可以，点一点你就可以冇晒事。你唔会 forget 嘅。好，通常我遇到呢啲情况，我一早已经话定俾佢听。但系我希望可以同你一齐揾到一啲嘅方法，揾到一啲嘅路，俾你慢慢放低呢一样嘢。咁我头先提到，其实重建嗰份桥梁咧，即系虽然好 virtual， 即系好。好虚无缥缈你去坟前去讲，但系我话俾你知系 work 嘅。我身边咁多嘅朋友嚟揾我，我都经历咗唔少，好多都系 試過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好短嘅講咧，就係佢嚟到嘅時候，佢好重嘅悲傷，佢悲傷咗好耐，佢嗰種抑鬱咧影響曬工作，翻唔到工。佢一個好銀行嘅高層嚟嘅啦，已經嚇。咁佢翻唔到工，做唔到嘢，個人成日都好 depressed， 好好又瞓唔到咁樣。但係佢肯聽我咁講，去墳前佢。头头佢去嘅时候咧，佢话咧佢好怪啊，因为佢去到坟前真系喺度喊得好犀利。但系随住日子过去咧，原来坟场啲人开始认识佢，甚至乎有啲坟场嘅员工咧去攞樽水俾佢。但系过咗一段，佢几个月之后，佢真系翻嚟揾我，佢就约翻时间见我嘅时候，佢系话翻俾我听，我 嗰个忧伤嘅情绪过咗啦， 佢真系翻到 段落啦 吓。佢依然记得妈妈，咁但系佢并冇再唔系嗰种以前。骚扰晒佢工作，影响晒佢生活咁。其实好多朋友揾我都会提议呢一个简单嘅方法咧。其实俾一啲时间大家，俾一啲时间自己，真系做好一个善别咯。 隔住个时空，同你想思念嘅人咧，去表达你个心情啊，表达你个心意出嚟俾。 其实唔知佢听唔听到噶， 但系呢个 冇人可以否定 噶。你只能有个信念嚟嘅啫，呢个系。好啦，咁我哋今晚呢个广东广西讲呢、這 个 好似好沉重嘅一个夜晚呢呢、這个话题讲听不到的永别呢就告一段落啦。咁好多谢 Sam 吴桂生医生，吴桂生先生今晚同我哋一起分享。咁听晚星期五晚呢广东广西呢就係、是、讲世代交替胡世杰同埋周子恩同大家分享嘅。咁嚟緊呢隻歌呢都係一个好相同嘅歌嚟㗎 ,Tears in Heaven。咁咧係好著名嘅流行音樂家啦，就是、Eric Clapton 咧，當時咧就係佢個仔，個仔得好細個啫，幾歲咧就係、是、喺 New York 嘅 apartment 度咧係跌咗落街，即係好高幾十層樓跌咗落街咁啊，過即係離世咗啦，咁樣就唔知道咩原因，點解個細佬哥會即係喺即係個露台跌咗落去啦？咁咧佢呢只歌咧就寫俾佢個仔嘅，即係佢哋屋企人係淨係崩潰曬，即係為咗呢件事。咁後來咧，佢即係痛定思痛之後，就寫咗呢隻好著名、好著名嘅《Tears in Heaven》，天堂的眼淚。 呢首亦都好似係一個善別嘅歌啦。